户籍记第21章。克纳罕人的阿拉德王其实住在乃葛布，听说以色列人沿阿塔林路前来，就与以色列人交战，掳去了一些人。以色列人于是向上主许愿说，你若将这人民交在我手内，我必将他们的城毁灭。上主遂听了以色列人的请求，将克纳罕人交在他们手里，以色列人就毁灭了他们和他们的城。人遂给那地方起名叫何尔玛。他们由何尔山沿红海的路启程出发，绕过厄东地。在路上，人民已不耐烦，抱怨天主和梅瑟说，你们为什么领我们由埃及上来死在旷野？这里没有粮食，又没有水，我们对这清淡的食物已感厌恶。上主遂打发火蛇到人民中来，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。人民于是来到梅瑟前说，我们犯了罪，抱怨了上主和你，请你转求上主给我们赶走这些蛇。梅瑟遂为人民转求，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做一条火蛇悬在木杆上，凡是被咬的一沾痒它必得生存。梅瑟遂做了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，那被蛇咬了的人一沾痒铜蛇就保存了生命。以色列子民再启程出发，在敖波特扎了营，由敖波特又出发，在伊耶阿巴林即在面对摩阿布东边的旷野内扎了营，由那里又出发，在泽勒德河旁扎了营，由那里又出发，在阿尔农北岸扎了营。这条河是在旷野中由阿摩离人的边境流出，阿尔农就是摩阿布的边界，介于摩阿布和阿摩离之间。为此，在上主的战书上说，在苏法的瓦赫布和阿尔农山谷以及山谷的斜坡，这斜坡伸展到阿尔地区，紧靠摩阿布的边境。由那里他们到了贝尔，那里有口井，上主曾指着井对梅瑟说，你召集人民，我要赐给他们水喝。那时以色列人就唱了这首歌说，井涌出水来，你们应对他歌唱。这井是领袖挖掘的，是民间的贵人以权杖和棍棒挖凿的。他们由旷野到马塔纳，由马塔纳到了纳哈里尔，由纳哈里尔到了巴摩特，由巴摩特到了摩阿布田野的山谷，到了弗兰荒野的培斯加高峰。以色列人派遣使者到阿摩离人的君王席宏前说，请让我由你国内经过，我们绝不闯入庄田或葡萄园，也不喝井中的水，只沿王道而行，直至走过你的国境。席宏却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国境，且调集自己所有的人民往旷野里去对抗以色列人。一来到亚哈兹，就与以色列交战，以色列人用刀剑将他击败，占领了他的国境，自阿尔农河直到亚波克河，直到阿孟子民那里，因为 亚泽尔是阿孟子民的边界。如此，以色列人占领了那里所有的城镇，就住在阿摩利人所有的城镇内，并住在赫士朋及其附属城内。赫士朋原是阿摩利人王西宏的都城。西宏与前任摩阿布王交战，占领了他所有的土地，直到阿尔农河。为此，诗人吟咏说：“你们到修建巩固的赫士朋去，那稳固的西宏城，因为由赫士朋发出了火，从西宏的城冒出了火焰，吞灭了摩阿布的阿尔，消灭了阿尔农的高丘，祸灾摩阿布。葛摩氏的人民，你已灭亡，他的儿子已逃亡，女儿已被俘，交给了阿摩利人的君王西宏。但我们亦袭击他们，赫士朋直到迪朋，尽成废墟。我们蹂躏了一切，直到诺法黑，直到莫德巴。这样，以色列人就住在阿摩利人的区域内。梅瑟又派人去侦探亚泽尔，他们占领了这城及其附属城镇，驱逐了那里的阿摩利人，以后前进，上了往巴商的路。巴商王敖格同他全国的人民就出来对抗他们，在厄德勒与他们交战。上主对梅瑟说：“不必怕他，因为我已将他、他的一切人民和国土都交在你手里了。你要待他如同对待住在赫士朋的阿摩利人的君王西宏一样。他们击杀了他、他的儿子和他所有的人民，没有剩下一个，虽占据了他的国土。”